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憐憫，大聲台，還聲於民。 上場無父子的要出來打仗就沒有人情沒有面子的這個梗的我不覺得這個是分裂我覺得在政治光譜上是可以各施各法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 鄭家富陶君衡你好5時10分今天我們在這個風波裡的茶杯似乎都好像未在這個時段跟你風波裡的自由風風波裡的自由風就是這些叫做大班話齋測試一下你有夠有黑眼睡你我們有沒有 我在這個直播室在這個時段跟你做過呢將軍澳就有堆填區堅守這個網台沒所謂的這裡是網台但不是我們這個堅守這個規矩頭半個小時我們通常跟吳志森講一下今天的即時新聞今天你 第一次跟你合作你選過今天發生的新聞哪一宗你覺得可以跟聽眾說幾句美麗華團友不肯離開這個郵輪美麗華團友佔領郵輪距離這個郵輪不過其實這個稍後我們都是主打的所以可以說幾句稍後就主打 富哥不如你說一下發生什麼事去不到下龍灣美麗華旅遊一個郵輪 現在由鄭家富報告新聞美麗華旅遊一個郵輪團原定前日到越南下龍灣不是上龍灣亦都不是中龍灣是下龍灣你去過沒有 沒有因為他通常是搭著海南島所以沒有回鄉卡的人是不准上船的我試過一次我跟你一起沒有回鄉卡那時候叫回鄉證都不是叫回鄉卡 你要改正所以現在你現在一路都沒有沒有但受航道有沉船影響未能拍岸旅行團今早返抵本港之後部分團友不滿旅行社的安排拒絕落船有警員到船上了解情況警方表示接獲船員報案只有乘客拒絕落船因此派員上船暫時列作糾紛處理其實是由航道有沉船影響就未能拍岸有些人就弗蘭扎弗蘭扎 咁發爛炸嘅呢,梗係定唔係先,我佢發爛炸都有到道理,如果係嘅話就你咁發爛炸就冇道理嘛,係咪?咁當你見到有民建聯嘅蔣麗雲,就別號叫元秋,不過我都覺得元秋呢,你就影響到元秋嘅形象啦。就有佢都成為係旅客嘅一份子跟住喺上面就 吳玉武大聲公叫囂下來講情況上腦那種現在都似乎在我根據12時33分看看最新消息是怎樣最新消息去到幾點才有美麗華高層與拒絕離開郵輪旅客開會兩點零九分 但是開會開成怎樣呢兩點五十三分就未有共識就一路都未有共識一路還在開會旅遊業議會都說會協助調解這個郵輪糾紛經常都是這樣都是應該要的但是無論怎樣都好他都不是有心佔領郵輪的民建聯的蔣麗雲應該問一下他一會兒麻煩你我們找董耀宗出來講一下不過這件事其實都是<笑> 小新聞而已不需要我們花那麼多時間說坦白說因為一個郵輪 我想說一下鄉議局組黨這個其實是建制派裏面其中我認為是相當令建制派擔心 當你只看那些人出來說話不是的就算跪下他們都會花一輪的唇舌一輪的執位所以你會看到其實劉旺發這一局你知道劉旺發這位老哥 他自己本身後面有一個律師會會長做過叫什麼名字一時間我最近有一宗官司同時有一個客人跟他對著何君柱是不是何君柱何什麼鬼我不是律師公會的會員不是他現當年是向上下何律師 挑戰過法叔當年但當然死定了你挑戰法叔但法叔知道自己年紀都一把說真的裡面想有人動他的都有不少的鄉議局的少壯派當年等於你和我在民主黨的少壯派一樣何什麼柱那些就是這些人<笑> 林偉強說真的也不避重視有些事情想有所舉動他唯一就是他的根正苗紅就是張學明跟著他賺食張學明和林偉強兩個就在等於當年的張炳良和劉千石不過這些都是說當年或者再近一點距離就是等於 善仲佳和劉慧卿爭做主席一樣劉慧卿說N屆都不選主席這麼小所以鄉議局你不要小看這件事我覺得有些政治意味相當大政治意味鄉議局裏面的不和導致有些人要希望另起爐灶 所謂搞政黨你猜骨子裡究竟法叔同不同意呢我收到資料他未必同意但問題是他根本沒有辦法控制得到正常的邏輯來說你都估計其實法叔是不會同意的當然啦我沒有收到任何風但你以前的鄉議局就應該是一統天下為什麼搞到另外一檔東西出來 你一搞另外一檔東西就是想分散他的實力 即是想跟他分身家沒錯一分身家你法叔就怕這裡分一點雖然牌面仍然都是龍頭誰敢動他誰敢動他真的不是下下籤那麼簡單整支籤不見了整支竹筒不見了新界土木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笑> 所以你看到今天這段新聞他在春明第一個人發言的范徐麗但是跟著第二個唐英年不斷地說還有曾德成是的鄉議局組黨會不會令建制派分裂個個當然說不會不會就是會怎會不會啊說真的還有曾德成那個更加有意味曾德成的說法就是希望鄉議局和這個政府加強合作 曾德成稱政府寄予鄉議局繼續合作無間你看回他的內容合作得不太好雖然他說肯定鄉議局在團結鄉民和促進香港發展的貢獻蕭利嚴闊大哥這些字即是有嚴闊不是現代文化用的字<笑> 曾德成說最好政府和商業局蕭利利就是魚利的利嚴就是嚴氣的嚴闊就是辣闊的闊加上幾十筆劃都多到不得了接著要和衝共濟希望特區政府和香港繼續合作無間無縫交接是不是這樣<笑> 這件事我覺得跟當日梁振英去選特首的時候 否則你怎會派利是給我兩女呢幾好啊公開多謝你跟兩個女林偉強這個人說話你就知道他是韋小寶來的我聽人說過他是不是鄉議局韋小寶這些算了這些私人問題你誤會不是我說他很聰明左右逢源我沒有那樣的意思你真的不要想邪那些也是不爭的 公開的秘密林偉強很明顯他們用迫在眉睫來形容組黨你就知道哪些人最緊張就是林偉強大哥林偉強說鄉議局最鼎盛的時候有六個立法會議員其實我都忘記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因為他自己是然後張學明劉王發 可能是黃雲發那時的年代早期另外那兩個都忘記了同期可以有六個你有六個不奇怪因為有些民建聯背景選進去有些區議會互選地區直選不過他一直都揹著鄉議局鄉紳的名分他有幾頂帽當時當然鄉議局是威勢搞到現在 很明顯林偉強一直在有骨的說話告訴法叔你不行了老爺由巔峰來到現在鄉民瘋了一條路村民走出來 跟魏行者和政府要對著幹說明給你進就不讓你進因為抗議政府將郊野公園的劃界之如此這些問題接著現在又搞很多整體鄉村裏面林鄭又說要動我們不過當然動不了新仇舊恨 那時候僭建那裏都未解決逐個在掃還在沒錯所以林偉強還要再提升說現在組黨迫在眉睫目前進行得如火如荼但由於鄉議局是法定機構不能抵觸法律問題因此黨的命名會在稍後公佈即是說其實事情都未預備好急急腳 當劉王發你抽了一支中籤我抽了上上籤麻煩你借名他也有個選舉工作小組成立了當然要組黨工作小組當然左中右派的人在爭地盤然後看看日後黨怎樣擺位架空鄉議局這個做法你想想是劉偉強林偉強 一個林偉強一個何君柱兩個在法叔後面不斷插現在不斷插到希望大家拼命還有你瞄準接下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你都要早被部署定當然這才是拿資源話事權的最重要方法沒錯另外一宗當然 通常H7N9我們都會提一下內地昨天申請了 10宗人類感染H7N9所以昨天你看到一宗新聞就很離譜內地那些高官一來高二來那些不是那些是雞籠那些代表喂你每天都在報他一個月報一次是呀麻煩你一個月報不如你一年才報一次不如你一輩子不要報笨<笑> 所以香港人都有些概念都有些原則香港的雞籠就走出來立即說不是始終這些是人類生命有關日日報通報機制是對的當然啦你記不記得我們再上一代的人最喜歡說一句說話其實形容內地的政府是最對的或者內地同胞是對的叫臭屎密冚 臭屎密蓋即是蓋了都不會蓋得怎樣你想著臭屎密蓋密不是請密的密是秘密的密那個密臭屁就密放了 有些屁有時忍不了他最喜歡是這樣的想著不說就等於大家不知道上次已經出過事那次是甚麼 今天還有什麼新聞呢?有則新聞呢?就是林健鋒危險駕駛 看看究竟3月21日究竟繼局長麥齊光之後究竟這個689的團隊一個又一個牽涉到這些刑事的罪行雖然這宗是小事一宗當日來說我相信林健鋒這些人直急於赴會 我講的時候那個舊啟德機場有個巨大音樂節7月去對行七一遊行死不是啦他沒有撞到人撞到人他大禍監獄證明這些有錢人很多時候去九龍城觀塘那次他被警察點了因為是改道 路全部改了,然後有警察在那裡點錯他,就整條黑路他走,正如你有沒有去過這個大埔坳郊野公園呢?從仔園上面很過癮的,有紅路,有藍路,有黃路,紅路短一點的,藍路,黃路又再長一點,藍路又最長,我有一次走過,然後我想整個牌寫著下的黑路, 黑路就24小時都行不完我第一次真是孤陋寡聞我第一次聽什麼紅路黑路他是用顏色來分長短從中短所以可以整條黑路走路走都可以還有一段新聞就是港台重新提大樓的部分這個絕對是一會兒我們再找工會代表談昨天我們跟他談過因為今天他們開工會 工會開會員大會我覺得這個會員大會應該是捉鄧隱光出來這個是一定是鞭策的撤回申請我現在看這一段就是42分鐘之前就是黃國興就說黃國興的你知道工聯會那位很大聲的日以繼夜這個在立法會當人民大會堂開會那個就說重新提這個撥款是很無謂證明香港的 左仔都繼續針對港台但你港台自己又不生性你以為自己賣了私闊以為自己做了以為自己做了一切功夫以為就上岸了政府爺會看著他人家覺得你做得不夠努力一點<笑> 再要努力一點再審查多一點不是啦還有你最慘今次我都說了你給到例如大班這些都可以罵就說喂你這麼貴60億大佬你建制派用什麼就拼下你而已喂D100都算是豪的啦D100不好用不用1億 D100我們如果說豪真是豪有那個豪真是的所以找來搞申請60億正常人不要說是左仔還是右仔都一定會禁止你沒錯剛剛的即時新聞出了一段就是說劉慧卿你知道昨天佔中決志誓師之後他走出來說 中聯辦的酒會,究竟民主黨的成員應該自行決定是否出席中聯辦酒會 這麼威風? 民主黨官方已經有正式邀請出席中聯辦酒會，你知不知今年的中聯辦酒會是廣開門戶，廣納所有人，包括你和我，你收不收到？我收不到，我一定不會去。 你都收不到，所以今年的中聯辦酒會是完全前所未有，我收到可能都是因為我在D100這個開麥，又或者前立法會議員，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廣開門戶，說廣邀這個人，可能你的地址，人家忘記了你，廣交朋友，新聞之後再談。 上場無父子的要出來打仗就沒有人免免給這個梗的，我不覺得這是分裂，我覺得在政治光譜上是可以各施各法。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 鄭家富、陶君衡，好，5:38，今日我拍檔是陶君衡，你好啊，陶君衡，你好啊，富哥，陶君衡是我1998年競選經理，直選第一屆立法會，那是回歸後，當然回歸前是95年，95年誰做經理人，你記不記得？不知道，搞錯了，我經常跟你提 九五年，夏永滿啊，九八年，九八年就是你老哥，你老哥記不記得你得罪過劉慧卿先？我經常都得罪劉慧卿，你真是，其實那次嚴格來說是鄭家富得罪他，不過我就幫他背了，你知道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喂，那你做經理人就是這樣， 有事我就頂的，好像李柱銘在當年在民主黨那樣，是吧？ 他的責任主要是代表民主黨道歉，那你選舉經理人通常當然是出來頂的，當年你怎麼得罪劉慧卿先？我當然記得，回憶一下，因為第一次那個比例代表制，我們有分票的成分，民主派陣營，那年新界東劉慧卿當年是票王， 人家票後，但也不要當放在男人，當然是票後，不要說票王。新界東只有5個議席，現在已經去到7個議席，當年只有5個議席，但是票後厲害，跟著他的誰啊，何秀蘭，他說誓要去將日何秀蘭帶入局，唱歌那麼厲害。 終於他都可以，他帶入局，我跟我那個黃成志當然沒運行，但是我們那時候，你不可以這樣說的，以富哥當年的勢力，即是說我沒有料到，當年，但你越做越好嘛，我被李柱銘疾我，因為我每次開口那句以鄭家富為首的民主黨隊伍，那呢， 那時候怕自己都入不到，但這位何秀蘭、劉慧卿拿了很多票，你老哥就弄了一張單張，男的就投富仔，女的就投兄姐，哇，這張單張一出，兄姐真是，你留了一點點，那個叫做爸爸 仔，投富哥，媽媽女女就投，這個證明我在中央的時候的概念我想了，那張單張是你寫，所以實記得，撿一撿他，兄姐就第一次跟我們決裂，差不多，當時他是前線的，你知道我們是民主黨，都第一次喊交都是那次，說真的，沒有正式喊的，他都在，沒有，大佬不知道無線 在無線的論壇說拉了那邊差36個字粗口，你真是沒有，你現在沒有了，你那時候在無線喝咖啡在後面，想著那些候選人在那裡，他都很生氣的，那次選舉當然是這樣，所以為什麼今天西方的政客不是這樣選舉的嗎？為什麼我們講一講這件事呢？ 民主黨今天來到這個境況，我們兩個民主黨已經四五十歲的所謂少壯派，前黨員，究竟民主黨昨天的45個黨友決志？ 那三鬼方案，並非缺一不可的問題，被人罵的時候，臨急抱佛腳，以為人家新春團拜，你是新春缺子，都無所謂。但我看到劉慶昨天那個快必，他們那個什麼佔中後援會，他用不用這樣說話，最後那個結尾，他怎麼說？我是民主黨，我們是民主黨。 我是劉慧卿，不是他還有一句，最重要是這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是誰？這樣就是通常黑社會的大佬都是這樣，你知不知道我是誰先？不知道你回去問問你大佬，他不用說的，不過劉慧卿一鏡子，因為劉慧卿怕人家不知道他是誰，是吧？那你不要這樣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夜 他昨天也有上的士整兩個V字 說了內容跟特區政府你只是turn一turn他翻轉頭沒有分別什麼說秩序啊乘勝啊那些東西有什麼分別啊昨天我們訪問譚香曼或者他自己打來的其實就是佔中後援會他提了一點也都民主黨是應該要自己反省的人家是有請願信或者請願的物件交給你他不肯接嗎他不肯接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忌諱如果是我跟富哥即使我多討厭你也好當然接你來抗議我我自己主動走過來問你拿你快點走開吧給我們做這個活動我再問你沒錯其實一早已經做了這些公關手勢動作快必還不知道怎樣跟你做好這場戲 如果他繼續在這裡玩事就快必失了分民主黨無需要因為你只有一個胸襟我最記得我作為民主黨人的時候第一次被所謂的同路人追擊夜遇兼追擊的就是高鐵事件如果大家記得民主黨在高鐵事件最初的時候都是立場飄忽的原因就是內部那班LT 本來你有份你聽我講才行民主黨當年是發言人兼立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我一向都一直反對高鐵但是都說民主黨黨團那班LT兩字你自己演繹為什麼這班LT以善眾皆為首那類當然說喂 為什麼不支持啊? 經濟發展 是的 宋介合紅燒乳鴿 我都不知道多開心,你直接,大哥接完就進去,借幾塊 好像被幾盒我的你應該斥策我一隻手拿不及 我當然要頂的,我第一,因為我是發言人,第二,我覺得人家是做到這樣,你一定要頂,你一定要接的,然後就告訴別人,你們的意見,我們真的會聽的,我們真的拿著他們的意見來說服黨團,後來黨團怎會不聽,因為群情洶湧,你夠膽民主黨逆民意當時去支持高鐵。所以傅哥,你這個故事就讓我一個很大的教訓,等一下醒起,就是反對派 有一天做了當權者的時候其實跟當權者有多大的分別沒錯第一政治不要說粗手的問題政治胸襟政治問題的判斷或者你背後的價值究竟有多大的差別我看劉慧卿我已經知道即使我現在給你即是現在進入閘了其實他還要入閘你進入閘你跟梁振英不會差很遠李柱銘 當我那天說我有乳鴿食你知道他第一個反應是甚麼喂整隻來是不是啊他說早點叫我下去啊他說讓我幫你拿一點啊西方幽默感這些就是應該有的胸襟和幽默大哥啊如果你又說別人釘雞蛋 在我們這個訪問的時候他都沒有用到這一句雖然我開宗明義我都罵了快必他們是很不對的我不贊同這樣的方法但是我不贊同因為他做了如果他真的犯了法的就報警如果他真的打到你又是收你 比較文明的方法如果你扔毛巾給我的話阿富還有一個番簡味道嗎我用簡易的我很少用番簡的番簡才是難出昨天何俊仁在有線的新聞說了一句我們在我們D100沒有說話他說你快必這些這樣跟不同意見的人就沒有說話可以說不讓他們說 他們形容快必是法西斯主義我又覺得這個嚴重了一點扔下毛巾扔下雞蛋就法西斯又或者不讓你說話法西斯沒理由你部署的傻佬被人扔鞋扔中都是這樣有時候這些事情你沒辦法有些人是很喜歡用很激烈的方法民進黨當年為什麼要這麼激烈因為要出鏡 令傳媒不報他,令他有機會可以得到一些空間 我都要令到你這樣，那你就應該檢討一下，民主黨就檢討一下，為什麼會這樣？最初我不知道底韻原來是民主黨不肯收人爺，如果再做得一個好一點的做法的話，不如這樣，你先讓我先說，待會我給你麥克風。 就有個機會跟你對話，你就解決了困境，你平時在罵梁振英、CY，又不肯接話，你自己又不接，又不吸納民意，你連這場戲都不懂得做，還說反對派的龍頭，就是了。另外我今天想主打要說這一則，因為這則今天的新聞都 在政治新聞都很大篇幅，但是從來到現在這一刻我未找到一張報紙有人質疑過，為什麼決志誓詞裡面只有你和我認識的或者大家公眾頭頭出席的四個立法會議員，現在民主黨有六個立法會議員，善仲佳不在， 所以民主黨為什麼要決志，就是因為你原來六個立法會議員的頭頭有四個去，有兩個就隻手舉極，我那天跟吳志森在演繹，怎麼演繹呢，就好像基督徒傳教的時候，那些部道會那些人真的叫決志的嘛，因為那些人剛剛來聽，聽完牧師哇真的很動聽，有種衝動，又或者有種決志，決定了，但是有些人舉一下一些又不舉，舉一下一些又不舉，你知不知基督徒的聚會最喜歡是決志什麼議題的，你知不知道議題呢，就是這個徵操，這樣的，是啊，但是呢，十個九個決志完之後都是違反這個決志的承諾的，我擔心民主黨是這樣的，但是我們就 無謂對基督徒不敬，我跟你天主教徒，天主教很少這樣決志，不過這是每個教會的特色，基督徒的決志，這些報道會我去過幾次，我是很強烈的感覺，他們是令到那些人在短短的一兩個小時，能夠從他完全可能不信 去到開始舉手說決志，這就是因為你開始不相信，才要決志，那你現在不就是告訴我，你善仲佳不相信，他連簽署都不簽，來都不來，陶謹申也是，那你告訴我，你民主黨很銳意決志，為你將來六票是不是只有四票，就真的這麼決志，那兩票就篩了他，這個我們今天呢 就是尋人的，陶謹申那些叫他們陶謹申，此圖不如彼圖，圖字也不同，那個厲害很多，他那個圖字很難讀，以前都讀到人家叫余謹申，以為右邊讀邊，陶謹申與善仲佳為什麼不簽署，又或者是不是真的沒有簽署，這個我們要找到，因為你知道盡信傳媒你不如不要相信，因為你真的要找到何俊仁，劉慧卿不要找，我怕他 不用找了，不用聽他說，你知不知我是誰？大哥，我怕我真的說一句話，我是劉慧卿，我不太知道劉慧卿你是誰，有什麼這麼威呢？我找何俊仁，或者找，再不是的話找李永達，問一問，究竟他們兩個有沒有簽署，有簽署又為什麼不來，如果又沒有簽署又不來，你民主黨何解可以決志，你這麼威。 我是民主黨，如果中常委或者是黨團，你六個裡面有兩個不來，你怎麼都要湊夠等到他們，因為立法會最重要，你決志當然要全部，但你有兩個沒有來，大哥你真是，李柱銘到，我們當日前一晚我跟阿森哥已經打到了，不過我就說，你知道陶君衡，你知道我和你一定認識，有時張文剛啊 何俊仁那些就會跟李柱銘拜年，大哥想去好像跟華叔聊天一樣，進去然後動之以情，碎之以理<笑> 可能他前晚就沒有去拜年 即是真的在看paper,但那時候是點零鐘? 即是等於我們就可以說粗口罵民主黨了你知道吧因為他是張圖文來的不是咯很有微言大哥是不是即是那些當日我們請馬克里五我不可以又是好鬼斯文他罵六八九他說六八九的行為真是不敢恭維對於他來說已經很厲害了對於一個斯文人來說不敢恭維大哥我們會不會用不敢恭維來罵梁振英不會這樣解而已所以我們現在就尋人我們聽六點後究竟大家都可以打來看看民主黨這個決志行為昨天有個說來的 善仲佳答應六點半後找善仲佳的好處因為今天他開記者會講財政預算順便問他怎樣跟我們爭取一個減稅的方案我們都很公道你知道善仲佳對於經濟他自由專家來的你笑什麼啊大哥我怕善仲佳打來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民主黨的經濟法 發言人知不知道誰先我當然知道了大哥真是失敬失敬陰勁陰勁陰勁陰勁一定要用這兩句來回應所以一會兒既然他六點半後我們六點後可以當然你如果你有些意見對於這個決志行動你都可以打1831138 打來一齊談昨天有個說來的這100支又打來我覺得值得我希望如果他聽著那位女士我忘記了姓什麼我覺得值得再探討因為他就說到另外一個話題朱小姐他就說到快必那個佔中後援會他從說來在一個香港以外的地方看回頭他就覺得我們就應該對於佔中後援會加以 加許因為畢竟他們真的希望佔中做好一點但我們昨天跟吳志森說到你說到用得叫做佔中後援會人家就以為你是佔中三子的支援隊伍或者在他的容許下做但現在人家佔中三子說明跟你劃清界線而你又處處是對甚至 快必同有部分昆日的人就竟然指罵那個朱耀明神棍這個對不起我覺得這個完全是一個不能接受的侮辱既然如此我覺得稍後我們新聞之後繼續談談這個朱耀明神棍是不是呢好 上上無父子的要出來打仗就沒有人免免給的這個當然的我不覺得這個是分裂我覺得在政治光譜上是可以各施各法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 鄭家富陶君衡6點08分陶君衡今天跟我在風波裡的自由風談了一個小時一個小時裡面談了今天的突發新聞還有究竟民主黨的決志 這個行動所引申出來的種種的背景，種種民主派裏面的恩怨情仇，不是情仇的，沒什麼情仇的，恩怨怨怨怨，所以其實呢 鄉事派有鄉事派的恩怨，建制派有建制派的恩怨。其實政治上有一句很絕對的，沒有永遠朋友，沒有怨敵人。這句當然是，也是你知道在每一個政黨或者派系裏面， 大家外界就以為民主派裏面大家當然是朋友，民主派的敵人就當然是民建聯、建制派。其實說真一句，不盡言，民主派同一個派系大家之間才是真正的敵人，因為比例很小，對面那些就只是叫對手。 真正的敵人根本就在自己的黨裏面，或者是在自己的黨派裏面，因為一來比例代表制，二來就算在一個民主社會也是的，你共和黨、民主黨，大佬你內部真正的敵人要爭出位，你去有機會日能我成為黨代表選總統，那些才是明爭暗鬥，那裡才是真正的敵人。對面那些呢， 只是牌面上的對手，大家要在政治上的文化和觀感，我相信要搞清楚。所以昨天快必作為人民力量的代表執委，不過昨天不是用人民力量的身份，就是用佔中後援會。我剛才新聞前看到昨天說來有個朱小姐說， 你佔中後援會不錯，跟我看著佔中搞得好不好，大家應該要給點面子，他們都覺得他們做得都有這麼上下，他們不是為錢為性，又無名無利。我就這樣看，你用佔中沒問題，佔中沒有人是拿到專利的，佔中三子都不會說你不要用佔中什麼會，他們都沒有這樣說過。 但這種佔中後援會就會引發起人誤解，以為你抽水，一來抽水，二來就以為你就是佔中三子找你出來，是做一些比較激的行動來去作為佔中的一個模式。接著有些人說大佬佔中搞到這樣，昨天有人說佔中決志，原來佔中三子找這樣的人來做這樣的事，接著不是。 他們罵朱耀明的，為何會罵朱耀明不是基督徒的，為何會罵朱耀明是神棍的，然後戴耀廷在那裡說話都不出的，那這班人究竟是什麼來的，政治上一塌糊塗，人們就說算了我不去了佔中，麻煩我了，造成這樣的客觀的結果，其實就是親者痛仇者快，這個我經常都說的，你 你肯定有這個切膚之痛，切膚之痛啦，社民連主席陶君衡，他妄議，真的不怪得你不斷看著Facebook有沒有人動你啦，我都習慣了，你以為阿富這樣說不敢看嗎，你不知在咪後說不敢看， 我不是用這個感字，所以你說我不用看，你看這些東西沒有意思。 你看到不開心就自己不開心，人家讚你，你以為人家真的讚你，好像開心一輪，其實都是沒有讚和嘆。如果一個人真正有實力的，這些東西是一笑置之，知道自己的定位是怎樣，當然有人罵你，當然有人讚你，這個世界應該是這樣的角度去想的問題，罵你證明你有重要性。 不理你才大劑，不理你等於你是廢第一名。正如我之前也說了，今天我看很多張報紙，沒有人提過善仲佳、涂謹申不在場，那我就覺得奇怪了。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就是你剛才這個結論，他兩個可能都沒有人騷擾他，明知你兩個在民主派的光譜， 你到與不到都不知道政治上我肯定說是真的善仲佳他以為自己有影響力你問我就是你想想昨天劉慧卿不到你猜有什麼後果李柱銘不到就很大後果李柱銘不到已經有人說了何俊仁到底看會怎樣但善仲佳不到人們可能預料了知道你在政治上 在政改的泛民的光譜裏面不是舉足輕重陶謹申對不起有跡可尋2010年我說要退黨哪一個民主黨人說跟我一起退黨的陶謹申他不是他說不是退黨考慮阿富 跟你同一個意見不應該贊成政改方案不過他這個位置走得好我要學一下他說我要學一下他說阿富你真是我真的有想過不過你好東西你有果斷決心你給點時間我不要說出去我真的都考慮跟你一起你給點時間我好吧這個真的很重要的這件事很重要你明白嗎 你明白我說什麼簽不簽完沒有完嗎當然完啦那你那時候怎麼反應呢好啊那我有什麼反應呢認真考慮我就唯有我用不著跟他考慮我已經定了不過他叫我不要跟人說他是不是真的退黨我當然尊重他做人你最後決定不退 我現在才說我從來沒有跟記者說過既然是這樣那本政海一聲笑我都沒有提這一點我都無謂予人為善沒有爆人的隱私我不是爆他是爆我自己的思想我由那一天開始第一天我就知道他已經估計他不會退黨當然我那時候那一刻我覺得不會我主觀希望他繼續會但是你現在看回 我引證到我當時對他這個人的做事的方法但我覺得他這下走位挺靈活從他的角度是對的政治的計算角度也可以被人看到其實你是很不滿意的不過大局為重留下一個黨道繼續可以爭取怎麼說都可以 空間和走位相對比較靈活你那種做法就是你斷自己的後路我和你決裂甚至乎我不選立法會另外有一個角度很多人都這麼說就是當日政改講到如火如荼是什麼就是人們一直說原來民主黨的鄭家富退黨 還有一個考慮的叫陶謹申那你這些就是現在人家最政治上有個術語什麼話突然間抽水這些抽水在政治上有些時候有些抽得漂亮一點有些抽得矮一點我們電話今天我們有很多嘉賓準備請不過現在請回來就是 佔中三子亦都是佔中的發起人戴耀廷在我們電話旁邊戴耀廷你好首先我們都是希望透過你作為佔中的發起人我們的立場對於佔中後援會這五個字的一組織我們都會希望能夠有一個比較清晰給到市民感覺到 究竟這個喂喂喂佔中後援會剪掉他不是啊他那些電話現在是容易會剪掉的那倒是就像當年我們去圍老平剛剛跟你說完圍老平就有警察警民關係科打來找我們喂明天有什麼事搞真是笑到脫褲我心想 你都不用這麼快打給我剛剛跟陶君衡、牛講完<笑>你都隔一個小時打給我不用這麼緊張 第二招都未遲 戴耀廷你好 有陶君衡和我鄭家富想跟你談一談 佔中後援會和你們佔中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整體行動工作有沒有任何關係呢？佔中後援會並不是和平佔中有任何隸屬或聯繫關係的團體。聯繫都沒有？ 佔中運我們其實跟社會裏不同團體都有接觸的，我們也有跟佔中後援會接觸，亦有跟他們談我們自己的行動，亦都知道他們想做些什麼，但因為跟所有支持佔中的團體，譬如各個政黨或者民間團體婦女團體，各自都會是用自己覺得他們認為是支持佔中的方式去佔中，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 主導或者左右他們怎樣做，我們只可以說我們對於他們的做法，我們最後認不認同，我們會不會，即是這樣說。即是說我都明白你剛才所說，即是說其實你佔中的你們三子基本上你們都講聽民意，你都去過很多很多，我看到你們的Facebook，即是真是左中右，你們都會去的。 所以佔中後援會只是限於這種接觸，而不是隸屬你們的一個組織，可不可以這樣說？是的，沒錯。這個要清楚了。繼而之，我一直都待會如果找到快必，我都會這樣強調。我認為佔中雖然是沒有專利，但是你用到後援會，確實是會，你擔不擔心？ 戴耀廷，擔不擔心被人有些印象，就是其實是你們的援助組織，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擔心過的？這場擔心有，我們之前都發過聲明，亦都向他們提出，就說可不可以不用這個名稱，但這個只是我們提出的要求，我們不可以霸道到，你不用得，沒有人可以轉你了他，所以我們就可以不斷地強調，我們是 和平佔中，我們是愛與和平佔中，公眾是佔中後援會，所以我想在這裏可能希望可以公眾可以看到，大家可能在做事手法上，但在目標我會大家都是同意的，都是希望爭取民主普選，這個我想大家是共同的，那個在那個做事手法上，怎樣去看泛民陣營裏面不同的團體， 大家怎樣去維繫一個關係呢？我想這裏很明顯就是大家是有不同看法，我昨天我自己都在場，我都一直說我其實在場那個時候，我自己感覺是難過的。我難過是什麼呢？我就很喜歡用個比喻，就是大家其實都是一隊球，你一隊球裏面有不同位置，你打不同位置，大家走不同位置，沒問題，好。 需要這樣，但是當如果你對球假設你都當是大家是隊友的時候，你辱罵另一個隊友，那個就會令到整隊球很難打下去了，散了，是不是一隊球呢？這個就是我最感到難過的地方。 戴耀廷，現在快必就在另一條線，不如你跟他對一下話。 快必就名字就快，就慢了一點，那條線就慢了一點，不過戴耀廷繼續跟你聊天，好嗎？你都還有時間的，一會兒如果博到快必，如果談過了6點我們就盡量新聞不聽，盡量不要阻礙你們太久，好嗎？ 因為我其實現在在駕駛，我不是很方便。 不要緊，你技術相當好，有面題，我估計你都問題不大，不過呢，<笑> 另外你可不可以再說快必在這裡，快必在這裡嗎？快必在這裡，快必有鄭家富有陶君衡在直播室電話，另外一條線有戴耀廷。 等你啊戴耀廷斯朗拿度就罵中場的 戴教授如果用一對球隊來比喻佔中後援會和民主黨我不知道民主黨當不當他用佔中他和你整個佔中的組織當然民主黨你可以有另外一個看法因為你用佔中後援會佔中是同一代不是說佔中後援會和民主黨是同一代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在爭取民主的路上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現在我們都覺得是同一隊球的好了那快點你回應吧包括民主黨都是同一個團體戴教授說是不是我的看法就跟戴教授有點不同如果戴教授用一隊球來比較我又用球來講一下如果戴教授喜歡講球的話即是說同一隊球 如果我們發現有一些球員或者隊友他是打假球的而我們是真正斯朗拿度和美斯但是發現竟然混入了一些人打假球吹黑哨給了黑錢也好什麼都好我不是說民主黨收人我不會這樣抹黑對方因為抹黑人家不能夠還自己清白我的老祖說教的這句說話所以當我們發現有人踢假球的時候我們就要義正詞嘛喂你們是不是踢假球先 如果你踢假球你就不在那裡唱國歌又在那裡宣誓了做了大龍鳳了因為我們的班主譬如戴教授我們班主啊我當是吧班主在一隊球裡面竟然有些球員是打假球班主那怎樣好搞啊所以戴教授應該如果是一個班主的話就是抽出那些打假球吹黑哨的人然後就將他們趕出這個球隊 就將那些真的踢球的美斯、斯朗拿度好這個比喻就比戴耀廷回應一下我一會兒我也有個說法一說到踢球就知道很多東西說民主黨有沒有打假球我當然不可以當自己是剛才阿快點說的都是班主我沒有資格去做這件事我覺得在整個爭取民主的歷程裡面每個人都是 我們是一個說也都民主也都說公義的時候如果你是指控對方的時候你要給對方有機會去作出一個對真有個反有個機會去講回他自己的看法明白戴耀廷你停一停先或者我們外面控制室或者如果我們在說話快必未講或者將他因為他那裡後面背景太吵了 等我們問快必的時候你才拿回去快必我想加多句戴耀廷就說提了一個就是你要拿出證明證明即是他真的打假球因為他覺得這個指控太強民主黨這是民主黨快必我多個觀點跟你說你稍安無躁我一定給足時間你說首先我個人你知道我 很難收到電話行行行你很厲害你的快必真的很厲害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如果你用剛才你打假球的理論如果我是那個足球隊的隊員 我就會引用最嚴正的法例或者要求我就不會在場裡面就是ICC舉報他，用一個比較好的程序，也有很多人認為你昨天這樣的做法，你會令到整個民主運動有很多普通的市民覺得佔中就是好像一潭污糟水，搞到亂了大籠，有這個客觀的效果，正如你如果在場裡面踢自己油，就終於的效果就是沒有人入場看球， 整個場就空溜溜，快請你回應一下。 對於佔領中環的騎劫，而為何我覺得他是騎劫佔領中環呢？而再在由低溫佔領中環開始launch這個kick off這個movement，至到現在誰最支持他們搭個大的什麼雕塑啊，誰又說很多很多什麼人去宣誓啊，都只有七十幾個，當然。還有昨天你知不知道我們宣誓的時候，我們最緊要是說什麼？公民提名嘛。 他其實是假在哪裏告訴你，因為民主黨是否真普聯的成員？是啊，真普聯是否在說三鬼方案是一個完整的方案？是啊，如果他要宣誓為了一個方案而去佔領中環，而他要團結泛民，不要分裂泛民的時候，他是否應該為了真普聯的三鬼方案？ 你不要說缺一不可，其實完整就是缺一不可，不要自己欺人，語言藝術，不要像689那樣，請民主黨，是不是？他是否應該為了這個 真普聯團結泛民的一個三鬼方案而去宣誓佔領中環，死就死，死命就命，拘捕我，拘捕我，我又不怕，是不是應該這樣？如果是這樣，我們昨天還跟他手牽手在戴耀廷教授和朱耀明牧師的見證底下一起宣誓都可以，佔中後援會，是不是？你明不明我意思？他的假波的假就是假在這裏，即是你認為他不堅持公民提名？ 他從來沒有說過公民提名，不是我認為他沒有堅持，是你柱銘認為他沒有堅持，所以民主黨的創黨主席是最有vision、最有質素的，現在沒有一個像樣，我告訴你，這是我說的。讓戴耀廷回應一下，因為他怕他待會要繼續做其他事，我等戴耀廷給他機會說說。戴耀廷， 我想在整個佔中運動裏面，我們有很清楚的共識，我們有商討會議去商討，我們有全民投票的安排去得出最終的方案。我相信有某一個團體，他們有他們的觀點，在這個階段他認為，我希望某個政改方案是某個內容， 就算他有這種觀點，你完全不認同他都沒可能去騎劫到整個佔中運動，因為佔中運動有本身的整個決策流程，而我們是一路跟很多不同的團體一起去談怎樣去搞我們的商討會議和做一個全民投票，而最後的大家就是按這個決定來去做。而我相信當全民投票結果出來是有公民提名的元素的話，我有信心 民主黨是會去接受這個結果的，但同一時間我也希望，若果全民投票出來的結果是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但是又未必有，可能有些人在說那種公投提名的形式的時候，那是不是大家都願意受那個公民全民投票結果所規範呢？現在這點上我們其實還在討論，我們在 3月1日我們會有商討會議的總結大會，我們就去談到各方面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都未有機會讓大家各自去表述大家的觀點的時候，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在這裡這麼快去作出一個這麼強烈的指控，都是同一隊波，至少我快點都覺得 至少都是還是一對波，你懷疑他打假波都還是一波，是不是？快邊，我是完全敬重戴教授的，坦白說，我不斷都是跟戴教授有討論，但我不同意戴教授你說，3月1日我們才拿出來討論，現在都未到埋牙。 由你的movement 我相信很多聽眾都跟你一樣，包括我，我都想戴耀廷講講。喂，你不要借我把口罵，大教授，因為我是支持戴教授。你快點吧，我從來未罵過戴耀廷的。 我是給意見的，你不借我把口罵，Love and Peace。 究竟何時佔中啊，戴耀廷？這個也是我用另一個比喻來講直視。其實在我們一路去整個的運動裏面，我們都發現在公民社會裏面，不單是光譜是很闊，步伐都是相差。雖然說我們在商討會議裏面，我們有不同團體一起搞的時候，剛才我們講的那些問題， 對很多人來說就是媽媽是女人的事情，即是那種用什麼說，媽媽是女人不用什麼說，但是我們實際我們也都很多的團體裏面的他們朋友，他們談的時候，其實他們還在說我有媽媽的嗎？還在這個層次裏面明白這件事。用另一個比喻，就是說我們參加一個譬如好像毅行者這樣的一個長途的步行比賽，你是一隊人是四個人， 要全隊一起過終點，你計算那個時間就是計算全隊人過終點。你全隊人過終點，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我們走得快那些，我們去走回走得慢的人容易一點。但是走得慢的人，如果要追上走得快的步伐的人，他可能走到一半路程，可能他已經不能走下去。我們要想的就是說，整個民主運動，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又用回球的比喻， 我們是香港隊，現在我們要同的可能是一隊是世界級的球隊在對戰。我們自己連自己對波，我們自己都不能夠好好合作的時候，我們怎麼去打一場非常難的一場仗呢？我們現在是面對一個很強的對手，我們一點都不容易打。而我希望的就是盡我們所有的能力，是將我們能夠找到的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人，都能夠讓他們走出來。 走出來，而他們走出來是需要一個，尤其是一些剛才我所說的，還是一個步伐上相對慢的香港市民來講，他們是要時間的。你步伐快那些當然是這樣，哎呀這麼久這麼久，因為對你來說，阿媽是女人的事情。不過戴耀廷，因為阿快B這條段的線，我們可以，我就在這裡跟你回應一點，如果你是用足球去回應，有很多人可能就會覺得，這隊球佔中這隊球的戰術太複雜， 太保守， 一來不是保守得來，即是樣樣都想有，又要有攻，又要有守， 又要有進攻中場，又要有防守中場，什麼都有，沒完美的。戴耀廷，這些有時候一個戰術，你就要一指中的，你就要有一個比較核心的戰術。現在似乎以公民提名，超過六成六的香港市民是一路提升的。這個戰術就應該集中火力，就以公民提名就放在箭頭， 就強攻，作為主打，這樣才能夠令到整隊球有真正的後援，因為整班香港人六成多在你後面， 我們撐你 我寫了文章在前兩天在《蘋果日報》都出了 亦都是我自己要想的，大家也要想的，就是在策略上，你如果是以進取型的方式的時候，你會令到在香港社會裏面，你是去對於溫和的那一班，其實我們大家是爭取中間那邊那關群眾，我全部不擔心，就是一些很前進的、很進步的泛民的朋友，他們一定會堅守到最後一刻， 留到在中環的現場一定會見到我們，我不會擔心他們不會在，但是我們要的是一班是他不會出來的人，不會出來的人他怎會出來呢？如果我們再是用現在的策略，我都不敢去說我的半年一定對，但是就說我們是不是需要大家都要想清楚，用這個策略是會令到我們整個運動的力度是增大還是減小呢？我們現在就說如果用明報那個我們是維持基本盤， 我們維持基本盤，但我們反對的人多了，為什麼會多了呢？什麼導致我們多了呢？我自己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在現時上面，正正我們需要就是，為什麼要鋪排了不同的策略出來給大家去看，未必同意我的鋪排完全準確。明白，最後一個問題，不阻你這麼久，你說了這麼久，其實你的心目中，你覺得最有可能，最是會真正的時機，佔中的時機大概是什麼時呢？ 我估計特區政府會在今年年底一定會出他的建議出來，最遲今年年底會有。當你出來的時候，如果那個是一個完全是違反到國際標準的方案，佔中就一定會出現，即是可能就去到明年的元旦遊行，或者是新年前後。 關鍵是立法會表決那個方案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很多時候你看譬如看回23條立法的時候，其實群眾出來其實就是什麼時候就會發生的了。其實就是如果你推算的話，他12月交過建議去到立法會，而立法會都需要一兩個月時間審議，然後到排那個 決議日，我想如果是一個很差的情況，我們就類似一年後這個時間，我想就差不多了。 你估計可能是2015年的大概4、5月或6月就在立法會？ 不會，我想 3月就應該要了，上來立法會。但是換言之，你們就會希望是年底或者元旦日 差不多的時間，這個不過形勢變化很多的，我們很難說，現在初步估計，即是說初步估計而已，隨時會提早幾時，會提早就是如果人大常委在他啟動第二部曲的時候，已經將所有的普選的希望都全部毀滅了的時候，我想在今年的年底的時間，就或者十月、十一月都可能會出現，即是這個大家其實都是一個互動的關係裡面的，即是我們每一步。 所以為什麼我會痛心的就是我們現在走的一步，譬如說在隊波裏面有人走了一步，走了一個位，失了一個位，你就會有機會被人家攝了那個位，接著我們就影響了整隊波打下去的，不是一場是一場很長漫長的一場波來的，我自己都打得很辛苦，要打那麼久，我希望都想快點速戰速決，但我想贏。好啦。 其實有機會因為戴耀廷你都很久未上過來我們這100直播室了有機會我想我們再找你找快必或者找民主黨即是快必口中的踢假球的人的代表大家一起坐下我覺得希望大家真理越辯越明用理性大家坐下談話總比扔東西好多謝戴耀廷多謝你戴耀廷 OK,拜拜,戴耀廷跟我們談了一整半個小時 符合國際標準但是沒有公民提名那個為什麼會符合國際標準呢富哥除了政黨提名之外政黨提名就是世界普遍的趨勢香港又未有政黨法又未有性這個機會都是低的沒有公民提名怎樣合乎國際標準作為一個選舉的權利既有這個提名權即是參選權和投票權呢 這個我覺得最大的疑問有些地方是政黨提名也有不少地方是公民提名你一定要有這件事台灣是最流行的一定要有這件事因為你政黨玩完了所以很多的定義如果再用打球來說 你用什麼戰術你擺什麼人其實就是你的班主或是你的領隊或是現在就是誰選這個領隊究竟現在我們泛民這隊球誰是領隊我上一次跟戴耀廷討論的時候其實民主黨應該on the bench 為什麼呢他衝得太多了過去的方法都不太行不如你 放他後備我又不敢說他打假球覺得他在這場球的戰術我們不太懂得用很簡單的道理就是公民抗命有少許激情有少許犧牲有少許堅持現在那場球都未正式踢都未正式打你已經退縮縮了又不理練球 被人看著,夾著你來打,你還不大劑? 知道的你不要以為觀眾不知道劉慧卿的球迷不知道劉慧卿說什麼張文光說的什麼現在的資訊這麼發達大家早已知道民主黨落場踢球已經沒有人看了或者這樣說是越來越少人看一場比一場入場的人數少 他已經在承受這個責任,承受這個風險 你無需要 扔手巾然後大聲蓋過他而令到他打這個自己作為民主黨被人覺得我是被迫害的你快必基本上整體令到整個運動或者整場球或者整個足運很難看 我就覺得這樣用快必的說法就是你都不是在踢球的時候好像當年你記不記得保爺和大雅踢球的時候同一隊友打架這個是很難看最近皇馬那場聯賽1比1對那隊畢爾包 皇馬、斯朗和隊友左一個右一個都在指手畫腳吵架那場球後來斯朗就趕出場壓住氣1比1雖然沒有輸到但你都被趕出場聯賽罰停賽三場你看到整隊球已經以波論球大家要明白我知道快必是很輕我一定比他對民主黨大你也比他我和你是民主黨中人出身搞到這樣愛之心就責之切但我都不會用這個方法我期望他有他講他這些決志運動外人會笑的還有一件事他為什麼今次突然之間在這個時間搞決志呢就因為前一個階段 在缺一不可的問題上他們失了分升島今天有個評論有個人說民主黨內部討論你知道就是這樣了失了分我們一開球30分鐘被人攻入7球怎麼搞立刻就找斯朗、美斯買回來狂攻了 於是想一條死竅不如決志吧怎知道這個決志肯定就是準備又不足自己有都不肯跟你出來決志的那你的樣子就很噁心了做數不成好啦有聽眾何先生在電話旁邊何先生你好何先生你好喂小班你好陶君衡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其實我第一次打一些電話剛才我聽到戴耀廷說的一些東西其實我又說回做打球做比喻好啊明明這面那班球員很積極很想打好這場比賽但是突然好像有些口齒薄皮那面又一齊出動有監誓那面他只不過是用了後援會的字如果有什麼可能再多聯繫多溝通但不是一來就出聲明切割所有關係劃清界線其實我是說了這麼多我覺得你們兩個做節目都很好另外我想說 我不知道快必現在還有沒有聽我也是代表我自己的家人包括我太太和我出生的女兒想跟她說聲加油陰聲細氣地說一些很好聽大團結的方言的聰明人在民主黨裡面已經有太多了但是勇於面對困難直斥是非的醜人真的不夠 不過何先生我亦都和你好人是最難做的明白明白我亦都在慰問快必都是很值得尊重的人多謝你何先生大家好新年進步大家這樣說新年進步其實我想和何先生聊久可能他趕著走我都想和他聊一下怎樣去看雖然我明白快必的心情和他對民主黨的遺憾 但是我只是覺得這種方法會引致到整個運動 你給人有些口實和有一種感覺就是一盤散得很散的沙 其實民主黨是可以不理的，基本上你理他呢，小理民主黨就最好了，你真的可以，你不要這樣說，小理非刀不如，我覺得大家既然志不同道不合，不要緊，大家用不同的方向，但是當然我們可以繼續鞭策他們，但用的鞭策就是用一個我們認為大眾都能夠 普遍接受的方法和民主的胸襟，这个我觉得是重要的。当然你说扔东西，昨天我们都讨论了很久，有时扔东西在民主的社会何惠之有，不过问题民主党没有公权力，他们这班人基本上扔他东西只会令他丑态的一面反而没有人去提， 至於乎今天的新聞我都說就說今日他們有人就圍他們了，但是他們民主黨內部的一些這方面的政策和政改的步伐、公民提名的問題，甚至煽眾街頭的人都不在場，為什麼呢？這沒有人去問，沒有人去追，最多就是張劉慧卿那句最惡的那幾句，張張報紙都會有啦，當然 這樣就不是一個成熟的討論的焦點，這一點我覺得是遺憾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未有機會再跟阿快必說一下，我真的監製大家都可以預備，我們陶君衡，我覺得今天來到這裡有兩個辯論會，我相信我的聽眾一定很喜歡聽，一個就是教協選監理使， OK，我們已經約了，不過還未時間，不知道因為他們的選舉會長，第二場我都猜到你說什麼，就是後援會或者人民力量對民主黨和佔中三子。不過我覺得有一件事阿富你都說得對，其實民主黨那幫阿哥阿姐，因為他真的當自己阿哥阿姐，你有時他會受軟不受硬， 你沒有穿衣服的小孩，你沒有穿衣服，就是說武功文提名不符合國際標準，有時那些哥哥真的很難受，但最關鍵的問題我覺得阿富剛才你也涉獵了一點，中間的人看到你這樣鬥法是真的親者痛仇的法，這是我們最憂慮的地方，我們當然明白，有時候都會覺得你做一些 我們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們覺得很開心，但問題就是其他人看到有少少親者痛仇者快，唯有盧小姐的電話旁邊，盧小姐時間談完，盧小姐你好，你好你好，身體健康，希望你幫多點我們市民，你想說什麼盧小姐？我想說劉慧卿，你認識他嗎？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我是民主黨的主席，我不認識他，我不會選，我告訴你我一條門區這麼多年，我民主黨這麼多年，我選了這麼多年的，我真的有那些，但我真的很痛心，為什麼民主黨會變成這樣的呢？不是跟我們的人發聲，反而會站在一邊， 現在看看他們是變的，你劉慧卿憑什麼都是憑我們市民選出來的，不要跟我們來這些，你是民主黨劉慧卿又怎樣，看著你們在變的了，我都很可惜鄭家富不出來選，我很欣賞鄭家富那次這樣退黨，是啊，我真的很可惜。 盧小姐，你覺得民主黨 變得最令你心痛的是哪一方面呢？是昨天看電視，他的惡形惡相，我真的很痛心，我現在說起來我都，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有些問題會求民主黨的，他現在是不服我們的，是嗎？是啊。 是那個個別的人懶一點而已， 不是，是何俊仁來的。 我最近有時忘記電話的會是你打他辦事處他不回覆你那些助理打他辦事處你有什麼地區問題你隨時都可以找我們讓我們轉介給立法會議員是啊我不認識因為我是你們的忠實人但我現在我全部都不聽了收音機我都不聽了很坦白告訴你那不要你不聽收音機沒所謂不要不聽我們的一把你們那裡我聽的 我現在都在開了盧小姐想問你何時對民主黨失望2012年投票你有沒有投票先我最近那次很坦白給你超級區議員我都有投民主黨即是又是含淚那種是啊是那些我覺得鄭經翰說真的含淚投沒得投你沒得選那幾個是不是先迫著我來投那我投了出來那又怎樣呢因為我們屯門區做過沒有啊 所以真的很失望盧小姐我們不要失望有時柳暗花明我們希望民主黨我覺得是時候我想也有些會在日後他們會再面對一個更大的我希望鄭家富李柱銘也回來我跟你問李柱銘先 你跟我問一下他好了多謝你盧小姐謝謝你盧小姐盧小姐盧小姐一直跟我們聊的時候好像他不像我是鄭家富好像你跟我找鄭家富說話所以我跟你找李柱銘有危有機有危有機今次我覺得如果你從另一個好的角度去想 對民主黨來說都是當頭棒喝的是啦新聞之後183、183繼續談上場無父子的要出來打仗就沒有人情沒有面子的這個當然的啦我不覺得這個是分裂我覺得在政治光譜上是可以各施各法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鄭家富,陶君衡 7時09分,立刻接通我們民主黨的經濟專才冼仲佳在電話旁邊,冼仲佳 不敢當大哥你是經濟發言人經濟專家相當對經濟相當熟悉我們知道你今天開了記者會代表民主黨提出一系列的財政預算的建議其中一樣就是寬減薪俸稅50%哇我聽到當然大哥舉腳贊成最好就不用交了大哥薪俸稅那不行讓你講講民主黨的建議先好嗎 其實我們覺得首先一定有些價觀基礎大家對政府今年的財政盈餘有多少的估算如果政府今年赤字我們當然不可能獅子擘大口政府有這個盈餘的時候我們才有得派糖我們估計當然昨天政府放風是200億 我們估計今年政府應該有三至四百億的水平不過停一停你剛才即時新聞恆生那邊新一份的他估算盈餘是百多億他們比較保守盈餘158億估計 我解俾你聽我點解有咁嘅基礎啦,直至到去年嘅10月底政府公布數字,我哋嘅庫房有,即今年裡面係有380幾億嘅營嘅經營嘅盈餘,嘅surplus,咁呢就去年同期呢,政府有390幾億,去年嘅時候呢係多過今年大概唔夠100億。 去到2013年的預算案結束的時候 政府宣布去年的財政盈餘有690多億 大家明白去年年底已經有310多億的時候 1、2、3月是收稅高峰期 新董上這段時間交、利得稅等等這段時間交，政府通常一二三月都有盈餘的，所以應該會多，但因為政府在今年一月的時候批了兩筆大數，一筆就850億，就是給了再培訓基金，另外50億就是給了漁民基金，就沒有餘民益，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應該就少於去年600多億，所以我們估計就合起來應該就是 400億樓下300億以上，於是你們有什麼建議在財政預算案如何寬減的措施呢？我們其實最重要的建議，我們覺得應該是減稅為主，因為去年政府也沒有調高新俸稅，新俸稅免稅額，以及子女和父母的免稅額。 因為大家明白免稅額應該要跟通脹追回，過去兩年累積的通脹都加接近8%，我覺得政府有盈餘的情況之下，你不加免稅額其實即是加稅，沒錯，你不加免稅額即是加稅，所以我們又不是獅子擘大口，你起碼理想一點跟通脹。 兩年累積通脹8%，所以民主黨要求大概免稅額加10%。免稅額加12萬，我們的訴求就是加到132萬。除了薪俸稅之外，利得稅那些有沒有什麼建議？利得稅我們就沒有建議特別有大的改動，唯一我們覺得中小企業可不可以大公司不要搞它了，加是這麼多就這麼多了。 中小企業，什麼叫中小企業？1000萬盈利留下的中小企業，可不可以減1%的利得稅？是這麼多了，大公司不要搞它了，它們繼續香港環境好，就繼續賺錢，繼續納稅了，這個就是我自己民主黨關於利得稅的看法。那你為什麼不可以累進？ 累進呢？ 如果其實減中小企，其實都是累進來的。 但賺得大財團那些又怎樣去令到回饋多些社會呢？這個當然可以的，不過因為現在我們在說所謂財政有盈餘，政府要加收入的時候，我們當然希望有一個累進的利得稅，但民主黨提出的所謂兩級就是1000萬樓下。 15.5%，即是減1%，1000萬樓上那些就應該是16.5%，這個就是我們的看法。其他稅種呢？其他稅種有沒有民主黨要增加，例如資產增值稅，現在沒有提，民主黨都不是很贊成資產增值稅，我知道我有些政黨是提資產增值稅，民主黨就不是太支持資產增值稅。 OK，還有其他建議，讓你講完。稅階，因為現在稅階是4萬元，我們建議加到5萬元，即是擴闊稅階，即是每個 tax band 加少少，使基層市民的稅負擔減少，最主要是針對基層市民那些，或者應該這樣說，即是基層中產。 我們假設要納稅的叫中產，基層中產就稅務寬減多一點。好，財政預算案當然每一個政黨到時都會收到財爺的大信封，就說你們中了多少單，你們建議的，到時當然你們會開記者會講一下民主黨，財爺接納你們什麼意見，這個還有排講。 現在就找你來順便我們都監製都跟你說了，我們都想講講你們昨天民主黨那個佔中決志的行動。首先我們很多聽眾包括我都很想要資料性要從你自己口中講，因為在相片之中在一些報導之中都看不到你在這個決志的行動裡面，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簽名 即是在民主黨這個決志的聯署以及我昨天有出席的，在現場的。你有現場，那宣誓的時候呢？活動未開始之前我到了現場，活動完了宣佈了完了我才走的，整個活動由開始到完結我都是在現場的。 但是宣誓的時候你都在，但是宣誓看不到你的樣子。 那電視拍不到我嗎不是啊跑得報紙都拍不到你站在哪裡我站在第三排站在第三排我們真的要看網絡那你說當然我們當然是相信你你站在哪個旁邊誰我在想著看誰旁邊因為我們真的看不到你我周圍左右麥凱華附近你在黃成志那一行 黃成志站在你旁邊你都是支持佔中的我想問一下你另一個我們看不到的就是陶謹申陶謹申在哪裡他有沒有到徐丹生在我後面那一行六個立法會議員民主黨都到齊了到齊了老實實陶謹申是在我們站在阿卿姐在說話他沒有阻道但他有出席 阿卿姐開始說話的時候,應該有個司儀介紹完之後就到我們的主席發言 我記憶裡面,就是主席發了,開始都發言之後陶謹申到的 陶謹申跟我都口,是完了過程才離開 而事實上陶謹申離開的時候,他不是即時離開 他就是因為有個電視台訪問他,問菲律賓那些事情 於是他就在現場旁邊做菲律賓的訪問 做了一個時候被人圍那個訪問都做不成然後他才走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們一定要找你來做澄清不想大家有誤解因為蘋果你知道蘋果都沒有理由蘋果就沒有說你沒有讀不過你沒有你的名字簽署那裡就沒有特別彰顯你們兩個人的名字也沒有你們兩個 背景上面因為說真的四十多人說真的應該都不是難找到你們但是你們站得比較後一點陶謹申我剛才解釋給你聽陶謹申是卿姐發言了然後才到所以他就沒有攝上來但是宣誓在這裡是不是他未開始宣誓之前已經在這裡了準確一點 司儀開始介紹現在開始接著就已經在主席說話主席一開始說話的時候已經到了沒錯最重要的是這件事善仲佳我想順便問你我通知記者12、27分已經到達現場活動完結了我才走的明白即是說 對於昨天那件事善用佳剛才快必打電話上來他說他們為何這麼生氣呢就說你們打假球因為我們剛才用足球的術語比喻你也有看的何瑞波你也有看他說你文章打假球所以就一定要直戚其飛你對於這件事有什麼回應 打假球長球打完就知道但還沒打假球長球還沒開球即是你就說因為現在長球都還沒開球 我們留了攤了還沒佔中你還沒說我們打假球現在還沒開球你說我們打假球當然啦我們都希望民主黨不要打假球第一沒有證據第二昨天來監製那兩個是佔中三子的其中兩子很清楚了如果佔中三子說我們打假球他不是不肯跟我們宣誓 這個是權票一筆可的事情大家有一個共識希望你明白我們不想再解僱這件事明白老實實民主黨的立場已經說過一次我們不想再重複這個是慢一點還是快一點的看法快一點的看法我不跟他辯論老實實不過我們昨天的內容的詞彙我們也公開的不要說關門大家未看到我們詞彙的東西那個宣誓的內容就是宣誓的內容不在內容裡面那些 有些事情不是等於有些事情發表想做不一定是我們想做的事情明白好所以最重要是你們當事人澄清就不要讓我們這些旁邊學在那裡猜忌你有沒有出席但是因為下次請善仲佳、陶謹申這些立法會議員就好像平時你們那些

他整天都直播都看到他的樣子，大哥，他看賀歲波都在附近，就是啊，所有直播一拍曾俊華就看到他的樣子，為什麼佔中站作為立法會議員站這麼厚，擔心別人，你 我剛才就無謂再問了，既然你都是出席了，唉，即是你希望，亦都沒有任何的揣測，即是無謂揣測，亦都無謂爭拗。總言之，民主黨人，就大家真是落力一點，不要被人口實，一有被人口實，你做假球呢，就搶球就不要看了。 我問你都沒用的，你要有具體升級，真是抬工罷工靜坐絕食，為香港的公營廣播去做一番行動，我們傳媒和群眾才可以在背後，當年學民思潮大起整個反國教的運動一樣，這個就是不知道穩定怎樣，會就應該開完了。 究竟蔡玉玲整個是不是就這樣，他承諾你就算數呢？ 如果就這樣算數就死定了，鄧忍光承諾提提有什麼用，他說上次都被人禁止了，他都有名叫鄧忍光，關我忍事嗎？然後關你忍事嗎？局不肯提，我叫他忍，那怎麼辦？還有鄧忍光作為建制的一部分<咳> 你應該有責任除了保障香港的言論自由，即是公共廣播空間之外，你就是要搞定那班在立法會裏面的阻滯，那些真是阻滯了，是吧？所以其實港台這件事，凡是講到香港電台，其實就很吊詭，想當年我還是立法會議員的時候，是啊，你跟著政策的，你 這個你就是廣播政策，這個是你才記得的，小弟也做過95至97的立法局年代的民康廣播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當時的主席是誰？忘記了，周良淑儀，你知道周太是廣播紅人，當時我是民主黨發言人，也弄過副主席做，但後來呢， 對於這個廣播的政策，有一段時間，我記得大班那屆，大班都在，他都是帳目委員會委員，我們審計處就動港台，整個審計的過程，我告訴你，你問我，你問我，我就真是幫你不幫親。 我就覺得你審計處處處少少錢都要動港台，我說大哥很多政府部門很多用大了你都不去動它，你就是擺明就是想動港台，但當然當時大班也有大班的立場，覺得港台都是活該，大班的立場動的角度又不同，或者大班補一些的又不同，我去看著這些數，我就覺得 有些事情是吹毛求疵，當然有些事情是應該要檢討的，但是整個過程你都不知道，人鬼神鬼蛇神，總之你以為會動港台的變成幫港台，你以為會幫港台的變成動港台，總之都不知道誰是人誰是鬼，亂了大龍，你現在這件事都是一樣。 你以為建制政府拿上來當然不是，建制要動港台陰乾他，你以為港台做了建制，泛民當然是動你，但泛民那幫人個個都覺得港台應該要幫，但幫之餘 60亿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不单止是讲言论自由的部分，尤其是今次的大楼，真的60亿是很吓人的一件事，即是大花筒那头， 你去那些北欧大佬，人家整个什么港都起到了，60亿，1831138再打来谈。 上上无父子的，要出来打仗就没人免免被，这个梗的。我不觉得这个是分裂，我觉得在政治光谱上是可以各施各法。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1831138，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 鄭家富、陶君衡，陶君衡，我們最後20分鐘，雖然我也知道你很想說佔領郵輪事件，不過佔領郵輪明天也有排講的，我相信這件事，現在電話旁邊，我先說佔領中環，因為這位雪梨的朱小姐昨天在最尾那幾分鐘打來不夠時間給她講的，現在 再接通朱小姐，朱小姐你好。Hello，你好，富哥，陶君衡。 好多謝你再打回來，我相信你今天，我想你們都差不多講完佔中了，我才再補充一下，幫忙。特別你今天聽完戴耀廷和聲稱民主黨打假波的快必，以及剛才善仲佳補充他們昨天的行動之後呢， 你對於昨天跟你談開有一個話題最重要就是究竟快必佔中後援會他用著後援會來作為一個旗號 但是戴耀廷也說清楚,剛才在我們直接訪問他,跟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工作上的關係,和合作的夥伴的任何關係。所以我們就,剛才快必就調線cut了,沒辦法了。我只是希望他能夠用一個另外一個名字,因為戴耀廷也呼籲過他最好用另外一個名字,無謂混淆視聽,這樣解而已。 所以朱小姐你聽完一輪的新一些看法你有什麼補充或者你有什麼新的意見呢首先第一點我就希望大家對民主黨真的不要再有些存有什麼幻想或者希望這一樣東西是我第一點第二樣我就是聽完戴教授說其實我覺得 很多時confuse了我們對佔中的看法不是佔中後援會這些名字我覺得我聽完一輪戴教授說的話我覺得反而是戴教授confuse了我們其實這個佔中這個社會行動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明白,即是說,我覺得我最大的confusion就是這裡 是啊,其實我現在對佔中這個行動是很悲觀,總之我是很悲觀,但anyway,悲觀你都要做的,不是說悲觀你就不去做,態度正確。另外一件事,我覺得譬如名字那些,我覺得這個不是大事,不需要太focus,其實佔中行動才是大事,但現在 戴教授和後援會去劃清界線其實我更加覺得這個後援會更加有存在的價值我也有相同意見朱小姐最初的時候我就覺得第一你抽人水好像不是太好第二又好像事前沒什麼跟別人協調你又好像預了他在縮在退但是近來的走勢 正如剛才朱小姐你說評論這個佔中三子我也有同感你又搞電子公投又不停在搞商討接著又說要看政府方案接著又說再全民投票又是電子公投究竟是不是想搞佔中還是還是為佔中製造維穩騷我覺得他們會好像我聽我剛才說他說會搞到 我想你猜賣樓花嗎不好意思我這樣說不是恰當的這個說法預早好像落定訂那你由去做一個社會行動會是這樣你什麼passion你都會攤動了這樣我自己始終的立場我就覺得如果這個佔中後援會既然你覺得這個佔中三子做事更加溫溫吞吞如果我是後援會現在這班後援會中人我就不會用佔中後援會了 我覺得有點疑,好像拖慢了我的步伐 於是我不如就說,推動佔中行動組 哇,這些是正打正旗號,我就要推動佔中 我就要監察你們這個佔中,我要你做到盡快去做 但是我覺得這個名字沒所謂的,富哥,或者你可以給一些意見他們 但是很多時候,如果你這樣 那些民主派那些,又說你騎劫佔中那些 佔中都說沒有人有任何的 特權專利因為無論如何都好多謝你再補充昨晚時間不夠的一點半點多謝朱小姐雖然身在雪梨但心在香港對於我們佔中都相當關心你的觀點看到我覺得換言之其實快必等人 都是用一個鞭策、監察我是有轉變的觀點因為最初的時候大家都同仇敵忾的時候想著經過2010年的經驗民主黨都醒了溫和民主派都醒了你又見到陳建文、朱穆那些走出來以前他們很溫和的哪會講公民抗命又說最大殺傷力的武器但一直在觀察的時候有時我都不敢這麼強烈似乎 越搞越不對勁我有一次跟戴耀廷真的辯論過我跟他辯論完之後我真的害怕你害怕什麼你害怕他縮你害怕他維穩縮因為我知道他們每個星期跟幾個泛民的主流開會他的調子正如剛才這樣說其實我沒有方案的我們開放討論的有個民主的程序公義 你沒理由用一個民主的程序公義談一個不民主的方案出來的哇這個俗稱用一個民主的方案談一個不民主的程序談不民主的方案這個是很嚇人還有這個是不是一個佔中的維穩show這個呢 其實可能是未來這一年半載大家可能在心裏面的大的問號 我有benefit of doubt 對大耀廷因為大家由學生運動的年代開始認識他即是一個好人但問題就是我們不可以帶群眾去一個更加模糊的方向在爭取過程裏面沒錯繼續聽聽電通電話何先生你好喂好你好聽到 我想說佔中其實上年聽他們說佔中其實我都很有衝動立即參加在家裡等一下又一日等一下你等得太久自古以來激進的行動都是一氣呵成的沒理由等那麼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揭等到民主黨現在加入了整個氣氛就立即差了因為 這班人面目模糊其實我DBC那時候我打過來給阿富12年選舉完了之後那天我已經對這班人很討厭他們不知悔改何俊仁辭職之後好了劉慧卿部署了這麼多年當年空降了下來連副主席都選贏了你阿富好了就是給他做這個主席好接著繼而就是給他入閘整個過程大家看到民主黨在玩什麼不過其實大家 沒有人說這件事因為戴耀廷那些教授經常都要和諧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不是很喜歡快必的行為但我都是會投人民力量那些人只不過民主黨學阿富你剛才說由得他們自生自滅坦白說今時今日如果中投民主黨那些人其實都是50歲上了年紀又想安穩生活但又不喜歡民建聯那些人才會投的 我們這些30多40歲的人是說真的看他們的嘴臉十多年還不夠投他的人有些人又痕又怕痛沒什麼代價要付的其實陶君衡這陣子搞那個花生堂我也有聽其實做得挺好多謝先說回這裡因為我們佔中其實上年一股以成大家整班覺得 其實多了都不同界別的人都說會參加其實你們加乎上年推到現在佔中其實只有你一個在推其實很多外面很多台或者外面很多市民其實根本很難擔因為其實沒有一個很重大的政治議題逼到我們這班真的說真想出來做些事的人其實社會是很沉悶比689淹到很沉悶 整個氣氛除此之外這個肯定就是建制足球隊的策略他跟你打拉布打落網在國球期上不斷猜但你現在泛民的你當然是捏他的你還跟他猜問題你現在看到民主派似乎跟他一起 大家猜來猜去好像最近西班牙有隊球被人扣了人工沒有人出整隊球就站在中圈圍然後就被人這樣霸踢你真的看到是這樣的阿兄姐那些真的好笑還你上香港電台有鬼人聽嗎說真的我們廣真聽現在聽DBC跟著聽其他網台上台都費事聽廣告多過人講話講了十分鐘 你說的DBC是D100 佔中和平佔中的D100的郭樂先生 媽媽發現了你為何偷躺石媽媽會責難小朋友你答應我以後不會再偷躺石小朋友說明白我以後不會了媽媽才會相信小朋友明白到曾經犯錯而小朋友亦承諾過不會再偷躺石你同不同意在民主黨進入中聯辦之後除了用立法會選舉 你作一個客觀的標準,來對一個民主黨的不信任的懲罰 但是在選舉當日9月9日,那晚他們損失了很多議席之後 一直其實你見不到民主黨有一個很深切的反省和認錯 這個畫面大家可以倒數三年 在之後的拉拉扯扯《蘋果日報》有很多的撰文包括他們《蘋果日報》的老闆或者民主黨當時的主席何俊仁都是沒有認認真真去徹底深切反省因為議席的損失是等同於選民對他們的懲罰和唾棄沒有認真去徹底反省沒有任何的一個陪不是或者向香港的市民因為他們走到中聯辦而搞到一個這樣的 假普選或假的政制方案通過了之後民主黨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認真道歉問題是我再怎樣相信你在媒體上或者有另一個渠道是一個客觀的標準是可以告訴民主黨市民是徹底放棄你了沒有的我們只有訴諸於街頭行動 所以我們很多市民就說在一個標準上在一個客觀環境上民主黨沒有反省沒有認錯沒有任何的承諾好像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繼續霸佔在一個已經傾斜的媒體裏面很簡單的事所以才有這麼嚴重的在街頭上年宵市場在他們所謂宣誓的環境上會有受到追擊 這是對香港市民包括我自己是一個對民主黨對香港市民都是一個非常之很煩厭的環境除了洛先生你剛才提到在年宵市場或者在公共行動公眾行動上表達其中有一樣就是街頭的籌款不過弊就弊在恐怖的地方 我為民主黨這十幾二十年的街頭籌款我見盡一切由很早年的一分一毫市民蜂擁而至以至到現在前商那種的鈴聲已經比較落幕不過他整體的籌款就不少了 那你才知道什麼事發生,你才知道明白民主黨現在究竟代表什麼 我想說佔中的問題，就是對民主黨的批評已經大家希望可以再理解，說話我們放棄沒用的，到底怎樣執行令到他放棄到呢，只有在街頭追擊到令到民主黨消滅才可以一個最終的解決辦法。第二件事就是戴耀廷的佔中，當DD1的時候，在香港大學的時候， 民主黨會拍賣戴耀廷的和平佔中呢？為何我覺得這句話可能說得重，基本上就是違反了當時的承諾。你們不相信的叫做插回當時的回憶錄，我在場，為何戴耀廷和朱穆會為民主黨站台，這個完全是一個大的問號，我完全不明白。同當時的承諾完全違背，今天怎樣轉頭來說，快必可不可以由邀請以一個佔中後援會的身份邀請戴耀廷來，又和他站台呢？如果民主黨得， 所有的團體說黃之鋒都可以，是不是？現在的問題就是這裏，羅先生，因為你溫和，講得很好聽叫溫和或者溫吞的民主派，其實是騎劫了佔中運動。這個才是問題的，大家最憂慮的地方。沒錯，問題就是為何我再說一件事，在和平佔中組織裏面有很多義工都是民主黨的成員和義工，這是真實的事。如果不相信你們可以調查一下。所以我們這麼介意，為何民主黨會黏到去佔和平佔中，而和平佔中為何會為他們站台，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錯誤。羅先生，你都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下次如果跟戴耀廷談的時候，就問清楚剛才他的承諾 和昨天他的站台的舉措，以及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何文思潮請他去，我想他何文思潮請他，他都會去站台的，但是佔中後援會請他呢，那就這個可能就要問他才回答了，他才回答。我第三個問題就是，我想說一個問題，盡快。那個和平佔中呢，剛才他好像說過，就是踢球或者什麼都好，有多個舉個例子。我就想問了，現在問題就好像說戴先生想去行山， 我想去行山，我想去行哪個山呢？其實應該一個對於行山很有認識、很有資深的行山專家，他定立一個我想行山的目標，然後呼籲很多對行山有興趣的朋友去加入他們，解釋給其他參與者聽，我今次行這個山對大家有什麼幫助，怎樣怎樣怎樣部署到，令到吸引到更加多的人去行這個山。現在的情況就是說，只有戴先生告訴我想去行山， 你想行什麼山，就問全香港的市民，有些說行太平山，有些說行大帽山，有些說行藍蛇尖，有些說低，其實見到，如果好像剛才所說，少普遍不出來的市民，他感動到他，但那些不出來感動到少出來的人，他們可能去行太平山、嘉樂徑，但行嘉樂徑多的人會不會達到可以拿到民提名或者公民提名的壓力帶給政府，是不行的嘛。好啦，喂，你講到行山， 你這個BN自己慢慢走，我們走魔鬼山。最後一位聽眾梁太，接著有梁太。梁太到你了。兩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和我家人根本就是一路都是支持民主黨的，但這幾年自從被劉慧卿騎劫了之後，很心痛。我就想打來，最主要就是想 勸你全民先生退黨啦，不要留在這裏啦，真的，我很奇怪為什麼沒有人說這個話題。其實我有一次直播在DB，應該是DBC年代的，也說到當時政改我退黨的時候，有提到他有沒有考慮過退黨。他當時也說 2010年那一刻和我那次訪問他那一刻，他答案都一致，就是說他希望留在民主黨裏面再做一個簡單的反對聲音。我覺得沒用。但當然在2010年和當年在我們DBC年代和現在，已經是政治一天都嫌長了。 隔了這樣的時勢現在你看到這樣的勢頭李柱銘怎麼想呢當然是他自己回答但我認識的李柱銘我相信他都是繼續選擇希望他在有生之年他作為創黨的黨魁其實你叫他離開一個自己有份 去建立的一個政黨好像是一個嬰兒仔我覺得劉慶卿騎劫了之後如果他要人民主黨為什麼要當初成立的時候他自己去成立前線前線搞到一鍋泡現在就是咬手咬腳我曾經有一次聽到他罵李柱銘什麼事我就真的不記得梁太你不單止民主黨這個路線是劉慶卿的責任 如果你真的細心或者觀察一下其實民主黨整個領導層都是出了問題劉慧卿只是其中一個代表因為他現在身為主席這個身份但他的影響力都頗大你剛才有四個字牙手牙腳牙手牙腳的人影響力當然是回不上下的其他前黨主席做什麼的 有腦的每個都是有學識的人不是被他一個說了出了來昨天李永達、楊森、何俊仁受了多少人責難連他爸爸過了身都被人出來罵人家犧牲多大但你劉慧卿憑什麼去罵李柱銘我聽到之後多心痛真的很生氣自從我們家人現在聽到民主黨這幾個字和看見他們關心機 關電視好啦真的很討厭不要勞氣我們希望民主黨回頭是岸我對他都期望不大但是他們四個字我們奉勸他好自為之最後一句我真的很希望李柱銘退黨好啦多謝你梁太今天又匆匆三小時陶君衡你下次何時來 我忘記了不收蝙蝠不理時間我再加一句其實你對他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好了不要有失望了拜拜 D100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